家好，我们是 D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今天是周一， 新车来了。 怎么往下走了？ 我就想起了一个非常那个火的前综艺节目，后来人就发现都没了。 哦， 康熙没了。是吧？ 真是够了，再把我念到会疯的。 啊，他不会。 我明天周二啊，明天周二会有喊红包，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做个预告，要提前加我们快车道的公众微信平台。 哎，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嗯，就可以了。那因为每次喊红包，我们也在竭力的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啊。 对， 那今天周一我们来聊一聊新车。之前的日内瓦车展上有很多的新车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那今天来说说这个车展上的一些新车吧。 嗯，其实也是过去有段时间了，但是呢我们又把一些觉得能够我们 还是很热的。 哎，对，但是 还是很热。对， 我们挑了一些啊，因为车太多了，我们发现四五十款。 嗯， 你少说了一半吧。 我少说了一半。 四五十款，少说了一半就是八九十款。 哎，洪城，你这刚还说初中数学呢，你这小学数学都没过关。 对，一百以内的数学你能弄明白吗？ 要不我回学前班重读一下。我的数学老师在哪儿？ 五行缺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车吧。我觉得有一款车很亮眼啊，今年好，哎，去年，哎，忘了，反正这段时间橘黄色还。我还自己还挺喜欢的 啊。 嗯，所以在这个日内瓦车展上有一款橘黄色的车也是很亮的，是新一代的斯巴鲁 XV。 嗯， XV 这款新车是，我觉得是挺时尚的吧。 在现在也是在属于斯巴鲁的序列当中走的比较量比较大的一款 车。这车今年应该会进到国内啊。 会，应该会吧。 会有这个橘黄色吗？ 我觉得我们再过两天就能看到它了。这橘不橘黄我不知道 啊。上海车展它会在呀。 对，但是其实上一代 期待一下了， 斯巴鲁的 XV 就已经推出那种很多年轻的颜色了，就是蒂芙尼蓝那种。都走这个风格了。 我不知道哎。好，我这次真的应该 老车快来救救我， 因为斯巴鲁一直是一水的阵地，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就有关注他的车，这次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这个 SV。 我总体来觉得总体来看啊，觉得这款车还是感觉很好的一款车。 对，这款车就是日内瓦亮相的新的斯巴鲁 XV， 跟现在的这个一代相比的话，它的一个车型设计会更加时尚动感。 对，还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呀。 对，然后使用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点啊，从外观就能看到是全新的一个全新造型的一个大灯组。 嗯， 然后用了 LED 的日间行车灯，这个带给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动感。然后我们发现它这个啊，外观还没说完，还有一点啊，就是增加了一个宽边的轮眉小包围。 哦， 然后它的轮胎尺寸应该是也是变大了，然后还有新设计的一个双五辐的一个轮圈。所以说从整体来看 XV 依然延续着这一代车型它主打的一种跨界风格。 对，挺动感的，我是觉得这款车还是不错的。前脸啊，就跟现在的相比有一点点看着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你看习惯了你也觉得哎还不错，就可以接受，至少是。 嗯 嗯， 斯巴鲁今年应该还会主推这台车吧。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像静美老师这样的，看看这台车应该没问题。 对，像我们这种小朋友啊， 你说的小是吗？其实这台车还不错。 我说我们年龄段的这个小朋友， 哦， 不是说车小好吗？ 而且这个车里边的内饰也经过了一个全新的设计，我觉得它的这个中控屏是 大了， 对，大了，然后也是做工看上去应该是精细了一些。 嗯嗯， 方向盘的样式也有所改动。 嗯， 它这个挡把的这个造型，我觉得 好像有点 不太 老了， 不太中意啊。这个相搭配起来，确实显得有点不太精致。 不是，整体看起来都是这种挺时尚、挺前卫的，然后凸出来一个挡把，这有点奇怪。 也可能还是由于成本的原因吧。如果说换成电子挡把的话，造型可能会更好看一点。这个造型怎么看都是个机械的。 对，其实，多学一学冠道的那个按键那种换挡，或者怀挡、 声控、前进档，请挂前进档。 我现在能看到 感冒了怎么办？ 您的声音未识别。 呵，我现在能看到它有一个2.0升的一个直喷的自吸发动机，这是不是唯一动力吧？ 是唯一动力。 啊，唯一动力啊，然后有四驱。 对。四驱是斯巴鲁的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啦， 标配吗？ 对，然后这台变速箱，这台车搭载变速箱是 CVT 的啊，然后会不会有手动，我们还暂时未知。 它有可能会有这个6速手动吧？ 国内就不太知道了。 我们等它进来的时候再说吧，因为上海车展的时候真的会好好看一看它。 哎，行，那这台车就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好，我们是继续往下说吧。 休息一会儿。 那休息一会儿也可以。那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7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 八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祺， 哈佛 SUV 10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佛 H2、H6、H7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佛官网或4S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7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 八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祺， 哈弗 SUV 10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弗 H2、H6、H7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弗官网或 4S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内瓦车展上的新车。还有下一款车也是蛮熟悉的了啊，新款的沃尔沃 XC60， 差说成90，60， 因为长得太像了是吗？ 对，这个数也挺像的。SPA 的平台打造的一款车，这个第四季度在成都工厂是正式的投产， 恭喜，便宜了，哈哈哈。 国产了是吧？ 啊，国产肯定会便宜。 嗯，这款车林超说要上一个什么来着？ 上一个什么？ 银白的。 啊， 对吧？ 我觉得还是颜色稍微带一些鲜艳吧。 对，但是它因为这个展车上面有一个全白的内饰，哇，太梦幻了，哇，好喜欢呢。 老车，你要是让你选的话，你这个内饰颜色你选什么？ 嗯，我应该会选一个深颜色的。 你问老车，老车你会喜欢全黑内饰吗？ 嗯，老车你会 可以接受，但如果有其他选择，我会选。 你选的其他选择是什么？ 嗯，就类似于双颜色的，像有一个棕色，或者再有一个另外的颜色来匹配一下。 你看他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我们是问他全白的他不选，然后全黑的他也不选，然后问他选哪个，他说选棕 色， 然后 我们 就是老年人。对，这又出来个双色的，稍微年轻那么一丢丢。 没有，现在棕色大家走的也风格也比较多。 嗯， 要是以前的那个棕色要配个桃木的，我的天哪！ 我觉得真的，这个厂商应该是研究一个这个全白的内。然后怎么能让它不脏，你知道吗？ 哦， 真的太 加个纳米涂层，然后轻轻一有什么脏东西，你看一个印儿， 轻轻一擦就掉了， 没了。 你吹，这吹有点过分了。 我跟你讲，如果这个纳米涂层要是被研究出来，它能得诺贝尔奖。 真的，这个全白太漂亮了。但是大家如果要选全白，真的也是太操心了。这个车上就什么都不能做，深色的裤子都不能穿。 嗯。不应该不会，但是你要想打个篮球什么的，你就离这车远一点，我一定会让他走开。 对，但这个白色展车真的就不愧是展车呀。 说回来这台车吧，全新的 XC60， 那除了用了最新的平台之外呢， 雷神之锤， 对，雷神之锤的日间行车灯， 哎， 然后还有那个向90系列致敬的内饰的这一整个全新家族设计，挺漂亮的。 流线型也是感觉挺好的，这个车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老车， 这个车 你觉得卖多少钱？ 这个车首先我觉得它的一个整体的变化真的是符合了我的一个期望，就非常吻合我的这个期望。 我刚才问你期望，你觉得期望它多少钱比较合适？ 嗯，从它因为刚才咱已经提到了四季度会叫国产了，就已经，我估计这个车应该在50万吧。以里 啊， 它沿袭现在的 XC 九零国产的价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对，对的。 哇 ，XC 六零 啊，对 ，XC 六零啊，这个价位应该没有问题的。 嗯、 我口误了，对不起。 嗯，我觉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有惊喜，有惊艳的效果，然后它的做工也是比现在的 XC 六零要好了很多。 对，其实说到这儿，插一嘴啊，就是咱们现在。就很多在国外市场卖的 S60 的 L 的车型都是咱们国内的工厂来生产的，而且出口国外的。 你说国外的车型是吗？ 对、 哦、 就是其实沃尔沃的中国工厂的做工还有工艺水平已经是很高了。 那如果是中国工厂出口到国外的话，价钱呢会低吗？ 那就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关税来走了。其实但是你可以同样理解一件事，出口国外跟咱们国内的现在的国产的这个车型品质是一样的。 嗯， 哦，其实就是说买沃尔沃买国产的没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还高于很多其他的品牌。不像你看有些品牌进口的车型做多棒啊，一国产之后叮当乱响，是不是？ 嗯，所以这款车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就是这个白内饰，哎，你说咱们量产车上以后会有这个白内饰吗？全白的，能白的这么彻底，方向盘都是白的， 可以定制吗？ 就加钱呗， 对吧？应该我觉得有白内饰选，但是现车会少吧。 嗯，应该是。但真的，我现在眼睛移不开这个白色的内饰。 那给你看点黑的， 亮瞎了。 看点黑的， 黑的。 嗯， 你说下一辆车吗？ 嗯， 这个叫什么？欧宝的新一代。 英素雅。 英素雅，英素雅。 英素雅。 对对对。 还有英素雅的旅行吧。 我特别逗，我每次记得车素英雅，英素雅到底叫什么雅？ 对，眼睛总是倒着长的。 其实这个车为什么拿来跟大家聊呢？因为这个在国内现在已经买不到欧宝了。但是 红城，你骗我！你刚才让我看点黑的，你这下面第一辆车也是白的 啊？它内饰是黑的。 我现在眼睛里只能看到白色。 嗯， 老车，你继续说。 嗯，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代国产君威的原型车。 嗯， 就是英素雅，因为之前节目中也聊到过。 嗯， 欧宝要不是欧宝，君威的一个变跨代的一个车型， 嗯， 那就是这代的英素雅。 嗯， 所以我们在日内瓦车展上也看到了一个英素雅这个车的一个亮相，包括它的旅行版，所以我们也就能从这里边来 找， 对，能够看到新的这个君威的一个大概的样子啊。之前好像已经有申报图了，对吧？ 对， 对， 但四月份应该 基本上跟这个英苏亚还是在整体造型和外观上保持着很高的一个相似度。 嗯、 上汽别克上海车展应该算是大主场是吧？ 那肯定啊。 然后我觉得展台会搭的比较大，我唯一希望上汽通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进到这个全新的别克的君威里边，因为有些车型亮相特别烦，你知道吗？就是他车摆在那不让你进， 嗯， 就你不让我进，我怎么来说感受？这车你都不让我坐在那儿，都没劲啊。 有可能内饰是白的。 加油鸿章，我们会有机会的。 对，然后这款车好像那个 LED 的照明系统是一个挺大的亮点，它是第二代的一个矩阵式的 LED 照明系统。 对，所以也就能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高级车型上已经开始搭载这种 LED 的照明系统， 开始普遍了嘛。 所以说 LED 灯应该是慢慢它就会搭载在很多这个中高级或者甚至于再往下面下探一个门槛上面的车型，都会有看到。 所以我们也期待国产哪个品牌现在就是咱们自主品牌什么时候能够拿出全系标配 LED 日间行车灯的车，不 LED 灯源的车型，是吧？ 别着急， 应该会有。这款车它的动力呢， 1.5T 跟 2.0T 两款汽油发动机啊，然后 1.5T 是六速的变速箱， 2.0T 应该是那个八速。但是你看国外的车，它有一点配置是很高的，它是配有四驱系统，这个在国内应该是没有了。 可选也没有， 没有，绝对应该是没有的，就是都不能选。 明白了，就让大家稳当点开是吧？ 对，这款车也是值得看一下，未来会在别克的车型上复刻，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我们上海车展的节目啊。 是，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吧，因为下一款车好像跟上面两款车的感觉不太一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啊。 好的。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日内瓦车展上的车啊。这一款车好像应该是个概念车，日产的新逍客。 这个不是。 哦，它是加了那个概念车的元素啊，但是是量产车。 这已 经是，我才看 到，这已经是那个就是新逍客就长这样， 跨界客。 但因为你不觉得新逍客这个前面的前脸就是 家族式硬朗了一些？ 新逍客的变化 像大面包一样发起来了。 这照片拍的这个角度啊， 是因为它这是哑光黑吗？ 啊、 然后 看后面那个蓝的，远的、小的那个。 呵，我得什么眼神啊？我能看出那个？ 新逍客的一个整体变化是我感觉是更加复杂了，线条运用的更多，然后凸显了一个整车的肌肉感，比现在的逍客这种圆润的造型要。真的是要肌肉感了， 这肌肉感显得脸大，你知道吗？ 这个 小型 SUV 显大是好， 这个应该是能讨巧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应该会有一部分消费者会买单。 我特别喜欢是他们公布的这个新逍客的内饰，那小方向盘特别小巧灵活，而且屏幕也见大，我觉得这两个改观还是应该在大家比较 比较应该 小巧灵活，应该不适合你吧？方向盘的小巧灵活， 为什么、 这个 手短呢、 我是腿长。 我们说车吧，还是这个新逍客有一特点应该介绍一下，它是有一定的自主驾驶功能的，也就是它搭载的日产的这个 Piloted Drive 1.0 系统。 哦、 允许新车在走走停停的城市拥堵情况下会实现一个自动驾驶、当然了，在高速公路条件非常优良的情况下，也可以对于方向盘、油门、刹车的一个全面掌控。 但是这个自动驾驶，我要提醒大家，不是说你什么情况下都能自动驾驶，这款车没有办法就是提供什么并道啊。 它是有这个功能，但是呢，目前可能还用起来，可能在一些实际道路上还不够 成熟。它只能走直线，你去自动驾驶，什么并线呀、变道啊这些你都不行。只能走停走停，就一条直线， 就是 这样。 像 ACC 自适应巡航， 对 吧？ 对， 它是把这几个功能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了。 对，但我在这儿啊，我提醒一下，咱们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半自动驾驶或者叫驾驶辅助功能的这些朋友，你们平常用啊，我不介意。但是记着这个东西啊，现在一切都叫辅助功能，你要是主导 了，不能完全依靠， 出了事儿。这个你赖你让车企赔钱都是小事儿，你不出事儿了吗？对吧？你出事儿了，这事儿不就是挺麻烦一个事儿吗？ 对， 所以有啥别有事儿啊。但也看啥呢？看新车，咱们接着说。 下一款车是新的奥迪 RS3 两厢。 Yeah, Sportback。 哎 呀，老师心心念念的一辆车呀。 他什么时候进来呀？ 我记得之前看消息，应该是在三季度。 三季度是年底吗？ 就是不是，你这个数学也成问题啊。 肯定会在 秋季 肯定会在广州车展之前的。 广州车展之前的离年底能差多久？ 对， 好吧，我们期待一下这个车。 接下来啊，时间不多，我们公布一个名字给大家。 法拉利 812 super fast， 法拉利812超级快。 这车长得是挺快的。哎呦我的天， 这个法拉利现在命名是越来越原来用地名加利福尼亚，是吧？现在 super fast 的，哎，老车，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文雅一点的翻译？法拉利812， 这个难为我。 super fast， 咱们不能太过于、 就是 说把它直译啊，或者是怎样来从字面上来揣测它的这个 迅速。 我们这大概知道，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就行了。咱们先不猜测它的一个 名字。我已经找到了直译、super fast 它。 哎，你这不够直译。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跟大家聊的。然后明天有抢红包，大家记得喊红包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哎呦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包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